胡吃海喝的假期模式呀，彻底结束了。那马不停蹄的工作模式呢，正式开启。 最近啊，您是不是感觉到早上水肿脸大如盘，挤不上地铁，上班迟到，工作打瞌睡，注意力不集中，时差倒不过来，嘴一闲下来就饿？这真的不是狂躁，而是节后综合症正在作祟呢。 嗯， 别着急，今天啊，雨冰为您带来一款治疗秘方，那就是吃一顿丰富的活力早餐了。 这早上时间太紧张啊，从冰箱里拿出一根海参，切断凉拌，蘸着生抽就能直接吃了。又或者呢，咱们费点心，前一天晚上把小米和海参煮沸之后呢，直接倒入焖烧杯里，第二天早上海参小米粥还是热乎的呢。那放在包里呢，带到单位慢慢吃，估计啊，同事们都得要羡慕嫉妒恨了。 早餐吃海参确实高大上，可这价格接地气吗？ 哎，您放心，肯定要比您点外卖还实在。 哦， 这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啊，每一根都是优胜劣汰存活下来的成年体海参。 嗯， 富含了蛋白质、矿物质和多种的氨基酸等活性物质。市面上一盒是200克，官方统一售价是每盒1999元。那今天呢，先一先海参团购节，三折独享，订购一盒送一盒再送一盒， 是 等于说是原价5997元的三盒进口野生海参啊，现在只要1999元。 嗯， 划算下来呢，每盒才666块钱，这每一头才15块钱。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哇，15块钱就可以吃到进口的、野生的，还是一级品的海参。 嗯， 难怪电话一报出去就开始热闹了。您记好了，是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5035的朋友就说了，我是开出租车的，这吃饭不定点，天天坐在车里面，身体难免会有一点问题。 嗯， 听说今天15块钱就能吃到野生海参，不就是北京出租车起步价吗？那我也可以好好的保养一下身体了。 但是今天呢，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上15块钱啊，就可以给全家人做一顿海参美食了。 嗯， 这开车在路上来不及吃早饭了，用保温杯装上一杯海参小米粥，温润又营养。又或者是周末在家呢，爱人得空给您包顿海参白菜饺子，这第二天啊也别吃外卖了，装上一饭盒的海参白菜饺子，那可满满的营养和爱的味道了。4007106108，4007106108。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啊，15块钱为您的健康做个投资，这个花费很值得。 嗯，没错。 关键是啊，这15块钱，我相信这是任何家庭都能消费得起的。 是， 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7566的朋友就说，上次请客一人一粒海参就是8-10块钱， 哦， 您这一头才15块钱，还是自己在家吃比较划算。 嗯， 还有2528的朋友就说了，我爸妈一直有吃海参的习惯，马上就是我爸的生日了，我想买点海参送给他，可上网搜了一下，真心不便宜，听说你们是进口野生海参的，为什么价格会这么低呢？ 嗯，解释一下，在国外呢，很多老外啊，他是不吃海参的，所以鲜芋仙的地中海野生海参呢，只有捕捞成本和运输成本。 嗯， 这市面的进口野生海参之所以价格不便宜，是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知道海参的营养和价值了。 对， 供求决定了市场，需求量越高，这流通环节就越多，利润空间自然也就越来越大了。 嗯， 但是今天呢，鲜芋仙进口的野生海参是直接面对全国享购电台直播的，这价格必须得到位。 没错，每一盒礼盒包装上的鲜鲜海参上都明确标注，官方统一售价是1999元。 嗯， 三盒就是5997块钱。今天活动当中打进了4007106108，4007106108，3.3折直购1999元，直接订购三盒，划到每盒只要666元，每根海参才15块钱，真的是用白菜的钱来吃进口野生海参了。 是， 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 导播提示啊，目前4007106108，4007106108，我们的热线已经是全部满线了。 是啊， 手机尾号6430-9927、6003的朋友呢，都是老会员朋友了。 嗯， 都表示啊，只要对身体好，一定会坚持吃海参的。4007106108，4007106108，提醒您啊，最后的一分钟，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鲜芋仙海参团购节，花1999元订购5997元的三盒进口野生海参的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 对， 加油来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你，知识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孙权看了看张昭和顾雍，出什么事了？张昭就把刘备和郡主已经逃离南徐的事情这么一说，哎呀，孙权腾愣一个鲤鱼打挺，又在床上就下来了，连靴子都没穿，光着袜底儿。他也急了，我说子布、袁谭、主公，你们怎么不早叫我一声？哎呀！张昭听到这儿无可奈何，摇了摇头，主公您看，我看什么？您看那碗都摔碎了，那是盛醒酒汤的碗，给您灌了好几碗，您都不能醒来，我们都快急死了。哎呀，恨杀我也！说着孙权一伸手，又打桌案上抓起一块玉砚来，啪往地上这么一摔，是摔为粉碎。就在这同时，文武都到了。程普老将刚一进屋，看孙权呢、怒击玉砚，这么好的一块砚台给摔得粉碎。嗨，主公，你击砚有何用？我问您，现在您打算怎么办？ 老将军，我已经派陈武、潘璋二将去捉拿刘备和孙尚香。 哎呀，不行啊！老将军程普把手往后这么一背，轻轻摇了摇头。啊！孙权一愣，他走到程普老将的跟前：“老将军，您因何摇手啊？你干嘛晃头啊？” 主公，去两个陈武、潘璋能起什么作用？我还给了他3000铁甲军呢。 哎，我不是说人马多少，您就给他6000铁甲军，我看也无济于事。 老将军，此话怎讲？您不想一想，刘备且不提，那郡主上香脾气十分暴烈，武艺非常高强，陈武、潘璋怎么能捉得了郡主呢？郡主要一发脾气，还不得把这二将和那3000铁甲军骂个四散奔逃啊。主公啊，您怎么就不详行这个呢？ 哎呦，孙权一听，可真是的，老将军多谢你提起。蒋钦、周泰，有咱 这二将由打外边闯进来，孙权顺手一抓，抓起这令箭来，他又放下了。怎么回事？他知道光传令箭也不好使，一回身由打床头上摘下了自己身旁经常佩戴的那口青龙宝剑。他先把宝剑交给蒋钦了，随后才传令你去接应陈武、潘璋。就凭这口青龙剑，要能捉，就把刘备和孙尚香给我捉来，如果捉不得，你们就凭这剑立刻取他项上的首级，是提头来见，我有重赏。如果你二人胆敢殉半点私情，被我查知，我就要你们的首级。得令。孙权是横了心了，不单想杀刘备，连妹妹也杀。 哎呦， 这位孙权孙仲谋心这么狠呐、啊！嗨，在当时后汉三国时期呀、啊，有好多女性 都做了无谓的政治牺牲品了，这里边也包括郡主孙尚香。您想啊，董卓求婚于孙坚，袁术约婚于吕布，曹操想把女儿嫁给袁谭，孙刘两家这次结亲，包括那位贵阳太守赵范，赵云打破贵阳之后，他都想把嫂子嫁给赵云，这里边啊都有不同程度的政治目的。如果他目的达到了，是一好百好；目的达不到，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这就是封建时期的政治角逐。刘备和夫人呢，确实走出好远去了，这么说得了，根本就没敢耽搁，连一顿像样的午饭都没吃，就在路边找个小山坳啊打了打尖，喝了几口那清泉水，继续赶路。哎呀，也挺难的，嗨，不管多大人物，只要是一逃跑，绝不会像在橡胶园背着手散步那么踏实。刘备现在恨不得一步跨到荆州啊，甭说一步到荆州，只要是一上了船，这心里就踏实一半了。现在这心都悬着呢，因为你还没出人家江东的地界呢，这就等于在人家手心里呢。跑着跑着，刘备猛听得身后远处里有号角之声，吁，他把马带住了，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只见远处影绰绰有旌旗摆动，不好，追兵来了。怎么办呢？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快跑。赵云呢，安慰刘备，主公不要慌，您看前面这儿有座山口，出了这个山口不远的就是江边了，越来越近了，您不必担忧。这是宽慰刘备，他也明白刘备的车仗刚刚走的这山口这儿这么一拐弯，还没等拐过来呢，就听对面啊当一声炮响，紧跟着金鼓大作，哗，无数人马拦住了去路。哎呦，这回可惨了，是后有追兵，前有堵截啊，这是哪儿的人马呀？还用问吗？人家江东的人马呀。只见两员大将立马横刀把去路给挡住了。赵云一看呢，还认识谁呀？丁奉、徐盛。两个人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我家都督真是神机妙算。刘玄德，难道说你想弃南徐回荆州不成吗？我家都督已经派我等在此处等候多时了，我们劝你赶快是下马受手啊，你跑不了了。感情这哨人马呀是周瑜安排的。周瑜呀写信给孙权，让孙权想办法软禁刘备。孙权按计而行了，周瑜也知道了，说刘备在东府这儿待得挺踏实，但是周瑜也不放心，他总怕呀刘备抽空子溜了，他把各个要道口都布置下人马了。丁奉、徐盛啊，开始还不信呢。哎，我说啊，咱们都督派咱们俩上这儿来干嘛来？这不是受清风吗？让咱在这儿堵截刘备，嗨，瞎闹！大过年的，刘备疯了，放着福不享，他瞎跑什么呀？咱们主公对待刘备，哎，那简直太好了，他在这儿呢，福享的都没边儿了。别说刘备，搁我也不走啊，打着都不走，何况还不打呢。丁奉一听，你别瞎说了，都督有这样的安排，想比他就略视如神，要不然他不能大过年的把咱们给安排在这儿。嗨，不信咱俩打个赌吧，我说呀，甭说大年初一， 解职到正月十五，刘备也甭想来。俩人正这说着呢，探视马跑来禀报，说是由南徐来了一队车仗，已经探听清楚了，是刘备和夫人孙尚香，他们悄悄地离开南徐，要回荆州。 啊！ 二将一听来了，嘿，都督神算，快准备。刚传下令去，刘备的车仗就到了，他们这才一声炮响拦住了去路。哎呦，丁奉徐盛在马上刚正一亮相，看见赵云了。徐盛看了看丁奉，心说，丁将军，您还记得这位不？都督派咱们南屏山杀诸葛亮的那天晚上，不是他把诸葛亮接走了吗？咱们在后边乘着大船还追呢，眼看都要追上了，只见人家赵云抬手射了一箭，把翻棚的绳子给射断了，稳稳当当的把诸葛亮接走了。今天刘备有赵云保驾，咱俩能接得住吗？丁奉冲徐盛摆了摆手，那意思你就放心吧，咱们这儿多少人呢？啊，后边还有追兵呢，这叫两头堵，一个赵云呐，三个赵云他也走不脱了。这时候刘备他们的车仗就闸住了，刘备一看这可怎么办呢，回过头来看了看赵云，啊，四弟，这边如何是好啊？主公您不必惊慌，有赵云在此万无一失。说的这会儿赵云一抬腿，咔楞一下，有咬灵环把亮银枪就摘下来了，他想杀开一条血路。哎呀，且慢，刘备给拦住了，四弟，你可要好好想一想啊，今天这地方非是昔日长坂坡可比呀、啊、子龙英勇无敌，这我知道，可是孤掌难鸣啊，眼前这气氛可太紧张了，事情也太紧急了，可以说到了万分紧急的时刻。刘备无意中说了这么句话，嗯，刘备这句话提醒了赵云，怎么万分紧急时刻？赵云想起诸葛军事那第三个锦囊来了，赵云把这个锦囊拿出来告诉刘备，说是咱们离开荆州的时候，军士给了我三个锦囊，我已经依次拆开两个了，军士说事情不到万分紧急的时刻不要打开这第三个锦囊，现在呀、啊、可是火候了，主公您快看看。刘备急忙把这个锦囊接过来打开了，这么一看，哦，他心头一亮，把锦囊交给了赵云，自己翻身下马来到夫人孙尚香的车前，打起车帘说，我有要事要和夫人相商。郡主孙尚香一听，丈夫有什么话要说就请讲当面吧。哎呀，郡主啊，刘备眼圈又红了，事到如今我不能不实言相告了，我来南徐救亲呢、啊，并不是出于孙权将军的真心实意，想把郡主你许嫁于我，是孙权和周瑜定的一计，以郡主你为香饵钓我刘备，他们想把我扣在南徐锁还荆州，这么危险我怎么还来了呢？我因为久慕郡主的芳名，知道郡主有男子之风，英雄气概，我刘备才不避刀剑前来南徐救亲，承蒙国太做主，我们已经结为夫妇，年前子龙将军与我和郡主说曹操领人马来取荆州，那是一句诈语呀、啊、并没有这一件事，我们就想啊离开南徐赶快回荆州，因为我们近来察觉到吴侯又要对刘备下毒手了，北威在旦夕， 不得不采用这么一个脱身之计呀、啊。承蒙郡主错爱，随我一同回荆州。今日看来，吴侯根本不想放我走啊！郡主，请看，前有人马截路，后有军校追赶，现在我们是走投无路，只有郡主能解此围呀、啊！郡主如念夫妻之情，垂帘刘备，您就出面排难解纷；如不然，我刘备情愿死于车前，我也绝不能让他们把我绳捆索绑带回南徐。常言说，大丈夫可杀不可辱啊！我愿在车前一死，以报郡主和国太知遇之恩。说完了这番话，刘备的眼泪又下来了。哎呦，刘备这番话呀，打动了郡主孙尚香。刘备这词儿挺硬啊，这都不是他的话，都是诸葛亮军事那妙计上写的。刘备啊，这词儿背的还真挺快，到这儿他就全说出来了，一点没落。怎么说打动郡主了呢？不单打动了郡主，听完这番话好似万箭钻心，心里很难过呀。他气恨兄长孙仲谋，他更恨周瑜周公瑾，他一直认为哥哥孙权为了自己的终身大事挑选佳婿，这才选中了这位当代的英雄刘备刘玄德。自从在闺中听到这个喜讯之后，一直是欣喜非常啊。和刘备结了婚这么长时间，也不知道这档子事儿，刘备也没法跟他说呀，今儿个才真相大白呀。郡主是又气又羞又难过呀，既然我家兄长不仁，也就难怪上香不义了，兄长不念手足之情，我还怎么能和他重相见？丈夫且请宽心，今日之危由我来解。郡主说完催动车辆就奔前面来了，吩咐人把车帘给我高高卷起，啪把车帘卷起来。郡主往前一探身，什么人挡住了我的去路？丁奉、徐盛二将在这马上正张牙舞爪的这儿咋呼呢，忽然间一看，哎呦，郡主！这俩赶忙啊是翻身下马，咵嚓把手中的兵器往地上这么一扔，抢前几步插手施礼，丁奉、徐盛参见郡主。这么客气吗？那当然了，谁不知道郡主孙尚香，他严正刚毅，东吴众将皆惧，都有点怕这位郡主。孙尚香点了点头，哦，原来是丁徐二将，末将在，你们率领人马拦阻我的车仗，这是何意呀？ 这个启禀郡主，我等奉周瑜都督的将令前来捉拿刘备。 哎，这句话扔出去了，俩人也有点后悔了。怎么了？ 说话得留点神呢、啊、刘备是谁呀、啊、那是骏马呀，郡主的丈夫，大汉皇叔刘备的名字，我们能随便叫吗？ 可已经叫出来了。这几句话可把郡主气坏了，他要不提这周瑜都督啊，郡主这火还小点。一听什么周瑜，呸，周瑜这个逆贼，我们东吴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地方，亏待他的所在，他敢胆大妄为派人马拦阻我的去路，我今天是奉母命，已经禀告过我家兄长，我随同丈夫刘备回奔荆州，你们今天奉周瑜之令拦截我夫妻，哦，我明白了，你们这是要抢劫我们的财物，好嘛，这二位合着是强盗。丁奉、徐盛一听心里这难受，机灵打了个冷战，心说郡主您说话这嘴可太厉害了，我们至于吗？我们 我们是江东的大将，我们跑这儿拦路劫财来了。您不单是骂我们，这连我们都督都骂了，多新鲜呢！骂的就是你们都督周瑜啊，意思好像是说你们上下串通一气，今天是拦路行抢。俩人赶忙拱手施礼：“启禀郡主，我等不敢，我们是奉都督之命。那是周瑜叫我们来在这儿堵截刘备，这里不干我们的事儿。”这俩呀也看不出个火候来，你们就少提两句周瑜吧，这不是给周都督找事儿吗？他一口一个不离周瑜，郡主越听越生气，住口！你们只知道周瑜周公瑾哦，你们奉周瑜之令，周瑜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你们怕周瑜，怕周瑜杀了你们，周瑜能杀得你们，难道你家郡主就杀不得的周瑜？好。这俩一听脸都白了，心说郡主这话说的有理呀、啊、包括我们都督周瑜在内都得听人家五主孙权的，江东六郡八十一州是人家孙将军的天下，我们端的是谁家的饭碗呢？我们属谁管呢？把姑奶奶惹火喽，还好得了啊？这俩还想解说几句呢，人家郡主不听了，气得怒吼一声：“把道路给我闪开！”遵命。丁峰、徐盛赶忙腾腾腾往后倒退好几步，冲军校一摆手，那意思把道让开。哇！人马往两边这么一闪，把大道给腾出来了。郡主回身告诉刘备：“请丈夫上马，我们赶路。”啪，把车帘往下这么一放，哇！夫人与刘备的车仗像一阵风似的过去了。丁奉、徐盛低头搭着架子在这儿站着。这时跑过一员偏将来：“启禀二位将军，郡主车仗已过。”“知道了，军校在后，将军之令。”“郡主过去了咱们怎么办呢？”“原地歇息片刻。”“遵令。”扑通。怎么了？这丁奉、徐盛啊坐在那道边那石头上了，俩人坐这儿这窝火呀，怎么办呢？回去见都督周瑜怎么交代？合着把咱白派来了，刚才不应该让过去啊。丁奉一说这句话，徐盛瞪了他一眼：“不应该让过去，那你怎么不拦呢？”“他那个，我不是拦不了吗？”“说那废话有什么用啊？”正在这时，陈武、潘璋的人马就到了。啊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陈武、潘璋在马上这么一看，丁奉、徐盛这怎么了？啊，怎么这么没精神呢？跟霜打了似的。哎，二位将军请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巧遇心惊肉跳，一把拉住开门的衣袖。 阿多昏昏沉沉的，耳边好像有人在说：“比约一死，日本人随时会来的。” 他们的声音，我们的故事，期待您的倾听。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节目，让故事陪伴生活。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天上的。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官民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陈武、潘璋在马上这么一看，丁奉、徐盛这怎么了？啊，怎么这么没精神呢？跟霜打了似的。哎，二位将军，请了， 请了。 可曾看见刘备与郡主的车辆？ 刚在这儿过去。 哎，你们怎么不把他拦阻住，不把他们捆绑起来？哼！丁奉、徐盛瞪了他们俩人一眼，捆绑谁啊？郡主在车上呢，谁敢动手捆呢？陈武、潘璋互相看了看，二位将军，我们奉倭侯军旨，前来捉拿郡主与刘备。哦，丁奉、徐盛一听来了精神了，俩人噼里咕噜站起来了。你们是奉将军之令来捉拿郡主的？ 那是自然。 那咱们合兵一处吧，车仗呢就在前面不远，来追，追了上去。哇，领人马追上来了，眨眼的功夫就追上了。刘备和夫人的车仗啊，走出去也没有几里路，走得再快也不行。因为什么呢？这江东人马大部分都是马队啊，那多快啊，你什么车仗有他快啊？刘备在马上回头这么一看，哎呀，不好了。他赶忙往前一带马，来到车旁。夫人，后面追兵又上来了，这便如何是好啊？夫人在车中探身回头这么一看，哎呀，只见远处里是尘头大起呀、啊，传来了隆隆战鼓之声，是人喊马嘶。夫人嘱咐刘备，丈夫不必惊慌，您带领些人先在前面赶路，把子龙给我留下，由我来断后，好吗？孙夫人刚才是开路先锋，现在成了后卫部队了。刘备一听只得如此，他带领着200军校在前边走下去了。孙夫人啪吩咐一声，把车仗这么一横，就把这大道给插住了。赵云、赵子龙就在夫人的车旁是立马横枪。夫人吩咐把车帘打起来，这回打车帘啊，孙夫人不在车里边坐着了，下来了，往车前一站。这功夫丁奉、徐盛、潘璋、陈武四员大将都到了。哇，丁奉一看坏了，郡主下了车了，郡主都站那儿了，我们还在马上坐着呀，我呀，我下去吧。感情啊，这人心里反应才怪呢，怎么的，互相影响。陈武、潘璋那意思啊，想要跟郡主说，说什么呀？我们甲胄在身，不能下马失礼，望郡主见谅。谁你得原谅我们，我们是武将。现在一看，哎，丁奉第一个下去了，哦，他能下去，我们在这儿干嘛呀？噼里咕噜这四位全下来了，谁敢拿刀枪啊？规规矩矩走到郡主跟前，一排往这儿一站，插手施礼。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哇哇哈哈哈哈，什么呀，说的都是听不出个数来，谁说有个数来着？四人一块嚷嚷，各自报各自的名，可不是乱七八糟一大堆吗？反正郡主都认识他们啊，陈武、潘璋、丁奉、徐盛。我来问你们，你们领人马 在追赶何人呢？启禀郡主，我们在追赶刘皇叔。 丁峰一想，这回我客气点吧，我别大喊刘备，大概我叫这名字人家郡主不带听。谁让你们来的？ 奉吴侯军旨。都。郡主抢前一步，吓得四将是诺诺倒退啊。郡主又活了，好大胆。哪个吴侯给你们传的令，让你们来追赶我们夫妻？我今天是奉国太辞职兄长的将令，随同丈夫刘备回奔荆州。你等敢假意捏造，奉吴侯之令来追赶我们？哦，现在我才明白，你们这些大胆的匹夫，就是你们离间我们兄妹不和。我与皇叔结亲是母亲做主，兄长为媒，江东文武百官全来祝贺呀。今日我是随丈夫回家省亲，又不是和别人私奔，你们倚仗兵多势众，难道说要加害我们夫妇不成？ 呵，这些话像刀子似的，哪是说话呢，是拿刀子扎这几位呢。这几个呀，都差点蹦起来。丁峰、徐生、陈武、潘璋互相看了看，他们心中暗想，想什么呀？算了吧，郡主是谁呀？是东吴主孙权的妹妹，一万年下去也是人家亲人家近呢，人家是兄妹呀。再说吴侯是出了名的大孝子，在母亲国太面前连大气儿都不敢出，老国太说什么他得听什么。这今儿要把郡主惹翻喽，回的南徐跟国太一哭一闹，国太把孙将军找去数落一顿，孙将军回过头来一翻脸，倒霉的是我们呢。再说活生生的例子在那儿摆着呢，丁奉徐盛不知道，陈武潘璋清楚，就那贾华，那不是孙将军下的令吗？弄得甘露寺那儿埋伏去了，要杀刘备。那时候还没结亲呢，是相亲，把国太气得不得了，差点把贾华给宰了。当时国太问贾华，谁让你来的，都没有一个替贾华说句话的。这事儿贾华都告诉我们了，瞧今儿这架势啊，和甘露寺那天差不了多少，咱别找不自在了。再者说，死个人不约而同，看了看夫人车旁的那位赵云赵子龙啊，赵云是剑眉倒竖，虎目圆睁，紧握亮银枪，瞅那架势就等郡主一声令下，只要是把手轻轻这么一抬，赵云就杀过来了。咱们四个也够呛打得过他。四位又一撒嘛，这刘备哪儿去了？刘备没影了嘿。哦，甭问呐，大概刘备啊已经先回了荆州了。咱们闹了这么半天为了什么呀？不是就为了捉刘备吗？刘备都没影了，咱们在这起什么哄啊？四个人想在这儿不约而同，夸把双拳一抱，举过头顶，头一低，往道边那儿一站，一声不言语了。那意思，姑奶奶您爱怎么地怎么地吧。郡主一看也是火候了，给赵云递了一个眼色，然后自己回身上车了，哐一鞭子下去了。车辆走出有一箭多地了，赵云这才把马头拨过去，看了看丁奉、徐盛、陈武、潘璋四将。四将军把嘴这么一撇，投过来一个蔑视的目光，走了。这四位一瞧，行了，赵将军够份儿了，您走吧，我们就这么看着，就这么看着。那怎么办呢？这几位研究了研究，我说咱们怎么办呢？陈武、潘璋一想，我们俩反正得回去给个信儿，要不这么着得了，您二位也回去告诉都督一声去得。对了， 反正得有个回话啊。就在这时候，就听远处里大呼大呼大呼，哇！哟，这怎么了？是不是吴侯又派兵来了？四个人一挺身，只见远处里有一哨人马像一阵旋风似的就过来了，可见军情之火急。前面有两匹战马，马上坐的是蒋钦、周泰。蒋钦怀里头抱着青龙宝剑，啪一摁马头，丁徐二位，陈潘二将，你们在此此身啊。蒋将军、周将军，我们在这儿歇着呢。歇着？四位将军可曾看见刘备与郡主的车仗啊？看见了，刚从这儿过去。哎，你们怎么不拦截呢？谁敢截呀？哎呀，蒋将军、周将军呢，方才是有这么回事，我们二位在前面这儿堵着，他们二位在后边追上来的，是堵也没堵住，追也没追着，追着了也等于没追着，是这么回事。郡主把我们大骂了一顿过去了，我看呐，您二位也就算了吧。啊，蒋钦、周泰一听，算了，那哪行啊，你们看啊。四将抬头一看，这不是吴侯佩戴着的那口青龙宝剑吗？正是。便是吴侯怕到如此，封一口剑在此，叫先杀他妹，后斩刘备，违者立斩。嗨，几位将军这么一听，早有这把宝剑，那何必我们受这么一通窝囊气呢？看来他们走得不远，咱们追上前去。等一等，蒋钦一摆手，丁徐二将有在，有劳你们二位赶快回去回复周瑜都督，请都督发人马由水路堵截，我等从汉路追赶，两刘备是插翅难逃。呵，蒋钦那真是帅才呀。丁奉、徐盛一听，就以蒋将军，二人飞身上马，哇，跑回去给周瑜送信儿去。这会儿蒋钦、周泰、陈武、潘璋四将高举上房宝剑，催动人马由后边就追下来。刘备这时候在哪儿呢？已经到了江边了。刘备来到了江边，举目这么一看，哎呀，他这才轻轻舒了一口气，荆州遥遥在望了。现在我们算到了老虎嘴边上了，不过也不能大意啊，要一大意，本老虎一吸气，还得把我们吸到嘴里去。哎，得找船呢。想到这会儿，刘备一看，哎呦，那么宽阔的江面呢，一只船也没有。这时候后边的车仗也赶上来了。刘备看了看前面的长江，又瞅了瞅身边这疲惫不堪的军校，不由得心中一阵难过呀。刘备难过什么呀？他想起江东那好生活来了，在东府里是茶来张手，饭来张口，一天到晚吹得拉弹唱啊，吃喝玩乐，多美的日子呀。放着那好日子不过，我遭这份心干嘛呀？想到这儿啊，自己心里这么一酸，暗暗掉了几个眼泪。赵云一催马从后边上来，哎，他看刘备眼圈发红，主公，这您何必难过呢？眼看咱们就到家了，这不是都到了江边了吗？我已经打听了，此处叫刘郎浦，过江就是荆州了。唉，刘备点了点头，四弟，我也知道，不过你看。说着刘备用这马鞭子这么一指，这江面上没有船呢，这没船这江怎么过呀？赵云一听，嗨，主公，这您何必着急呀？咱们可以沿江找一找吗？能来得及吗？您就忘安吧。说着赵云一催马，走在最前边，沿着这江边找船。船还没等找到呢，听身后远处里 传来了鼓号之声。刘备赶忙一带马跑到一个小土丘上来了，他登高远望，哎呀，只见远处是尘土弥天呐、啊！这是多少人马呀？ 人马不少啊，好几波合一块儿了，您琢磨能少得了吗？ 哎呦，吁！刘备带过马来，回头又看了看这长江，前有长江拦路，后面有大队追兵，看来今日刘备无生意，活不了了。 一瞬间，蒋钦、周泰、陈武、潘璋的人马就到了。蒋钦在安桥上这么一看，嘿嘿，那土丘上站的不就是大耳贼刘备吗？是他，快快取下他的首级，回南徐交令。 刘备是拨马就逃啊， 往前跑不多远，看赵云迎着他过来了。主公，您不要慌啊，请看船，这儿有几十只商船呢、啊。 刘备顺着赵云手指方向这么一看，果然前面江边不远，这儿停泊着几十只大船。 哎呀呀，子龙啊，快跟他借一借。 嗨，赵云一看，主公别借了，现在没有商量的余地，咱们先上船离开江岸，有什么话再说，以后咱们就重重的酬谢船主呗。 说着连车仗带人马全上船呐、啊。刚登上船头，只听耳边传来了贺喜声， 恭喜主公， 贺喜主公啊。 哎呦，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啊，怎么这么亲切啊，可有些日子没听见这声音了。 刘备顺着这个声音转过头来一看，身边站立一人，羽扇纶巾，身披鹤氅，手里拿着一把鹅毛大扇。哎呦，正是军师诸葛孔明。刘备赶忙一拱手，哎呀呀，不知军师何时驾到， 主公亮在此处已经候驾多时了， 主公您先领着我拜见拜见夫人吧。 啊，军师随我来。说着刘备拉着孔明过来见过郡主孙尚香。 孔明军师请郡主到舱中休息，然后吩咐一声开船。船搞一只唰，船刚离岸，蒋钦、周泰四将的人马就到了。哎呦，坏了，刘备啊让诸葛亮给接上船去了。 那慌什么， 开弓放箭，棒， 遗憾哦，箭射出去不少，但是够不着。 诸葛亮在船头一站，告诉蒋钦 回去告诉你家都督，以后再不要让他使用美人计了。 军师的话还没说完呢，只听江水大作，哎呦，这怎么了？这是举目这么一看，可了不得，由柴三口的方向发来了无数条战船，正当中帅船，帅船上是帅旗高飘啊，上书三军司命一个周字，周瑜亲自领着战船来截杀刘备。是周瑜吗？一点都没错，虎头战舟船头上摆一把大椅，周瑜在上面坐着，左右站着四员大将，丁奉、徐盛、黄盖、韩当。 这就是丁奉、徐盛啊，跑去给都督送的信。感觉周瑜预先都准备好了，战船都在江面上摆着，是随时待发， 他亲自严装坐镇的。哪边发现了刘备，他就亲自到哪边去堵截，去接应哪路人马。周瑜是下定决心了，非要把刘备困死在江东不可，说什么我也不能放了这个大耳贼。现在周瑜惦记要荆襄啊，眼睛都有点红了。周瑜都督未得荆襄，这是可以理解，不过周都督忘了， 忘了古语说的好是锦行无好步啊。也难怪，自从江东赤壁鏖兵大败曹操之后，最近这些日子这气儿就有点不大顺，这步子迈的呀就不那么痛快。要说这次江东打败曹操，那也真是花费了好大的心血，担着千惊万险，好不容易算把曹操给打败。江东想呢，借此机会就把这荆襄九郡拿过来就得了。周瑜是这么想的，孙权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他们虽然从表面上看江东六郡八十一州举城欢庆，庆贺大败曹兵，根本呢、一天都没休息。孙权和周瑜就分了兵了，周瑜领人马潜江下寨去打南郡，孙权呢带领着人马去打合肥。结果周瑜到南郡这儿，不单没把南郡取下来，自己还中了箭伤，差点把命搭上。人家诸葛亮轻飘飘的就把南郡给拿过去了，一下子把周瑜给气死了。那就是诸葛亮一气周公瑾吗？后来城濮老将和鲁肃苦苦解劝，说都督咱别打了，咱回去吧，现在咱们主攻在合肥那可是屡战失利呀、损兵折将，耗费钱粮，他现在需要我们去支援，现在咱这个南郡一时半时也拿不下来，您呢先回柴桑养伤，我们呢到合肥去援救我家主公。这么着周瑜这才回到柴桑来，鲁肃和程普就赶到合肥那儿去了。这合肥在哪儿啊？在安徽省六安县东。怎么叫合肥呢？它是淮水啊，在这儿和肥水合流，所以起名叫合肥。要说吴主孙权那够可以的，他去打合肥等于是御驾亲征，还带领着那么多的人马，就打不下这合肥来。谁在合肥镇守呢？镇守合肥这位可了不得了，是曹操手下第一流的大将张辽张文远，手下有两员副将乐进李典，所以使合肥是固若金汤，稳如泰山、孙权在这儿屡战屡败，他催促周瑜赶快前来接应，周瑜来不了了，程普鲁肃到了，鲁肃先来的，孙权率领文武是接出辕门呐、不单接出辕门，当他看见鲁肃骑着马来了，孙权往道边这一站是垂手而立。鲁肃一看急忙翻身下马呀，上前施礼，主公您这是为何呀？那意思你这么接我，我哪担当得起呀？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这周回家，我带二老去医院做了全面检查，花了3000多。爸妈心痛得不得了，说啊，这没病没灾的，花那冤枉钱干什么呢？其实我知道，每次给爸妈过节费，他们也从来舍不得花，都是帮我存着呢。 天下父母都一样啊，我爸妈也是，年轻的时候在工作岗位上辛苦了大半辈子，老了还要为我们操心。俗话说呢，平安是福，健康是金。我更希望他们二老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 哎， 与其帮我存钱，不如我帮他们投资健康，所以我建议您啊，春季养生不妨给家人做点海参吃。 没错，阳春三月是一年当中滋补的黄金时间段，而海参呢被誉为是海底的人参，高营养低脂肪，内含了多种天然的营养成分，包括了16种氨基酸、各种的矿物质、钙、铁、锌、硒、镁等等，其中还富含了珍贵的人参皂苷和海参粘多糖等等的活性物质，所以呢给家人吃特别合适。 那今天呢，鲜芋仙海参团购节为您带来15块钱吃海参的活动，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厂商建议零售价格每盒是1999元，一盒200克，40头左右。活动当中订购一盒送两盒，等于说呢，3盒600克的淡干海参，一周吃2次的话，可以吃上小1年的时间。 是的， 划算到每头只要15块钱。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不仅如此，凡是在5分钟当中，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要再送一款海参泡发焖烧杯。 哦， 想吃海参了，前一天晚上将海参加水煮沸之后呢，直接放入这个杯子里面，24小时之后就能够吃到又大又肥又软的海参食材了。 对， 简单方便又省心。那市面上的这样的一只焖烧杯要299，今天订购海参就能够不花钱免费送。4007106108，4007106108。 想想看啊，15块钱就能给肠胃弱的父母做顿海参小米粥，高蛋白低脂肪营养身体，给生长发育期的孩子做个海参蒸蛋，好吃又营养，给漂亮的爱人做个海参羹，16种的氨基酸呵护身体。总之呢，海参性平，老少皆宜。4007106108，4007106108，花1999元订购一盒送两盒，3盒600克，120头左右，一周吃2次，可以吃上小1年的时间。 是， 划到每次才15块钱。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5793的朋友订购了3套，说之前买的海参差不多已经吃完了，老妈说啊特别好发，口感 Q 弹，肉质厚实，送的这个焖烧杯呢也很棒，泡个海参焖个红豆粥一晚上就搞定了，特别实用。还有1044的朋友订购了3套，说老公啊是做销售的，工作特别忙，真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 确实啊，都说金山银山不如健康山，如果身体垮了，银行里的钱再多又有什么用呢？春季养生正是身体储备能量和生长的阶段，海参一年四季都能吃，所以呢，越来越多的家庭会选择食补海参，为身体打好基础。现在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1999元订购一盒送两盒，3盒600克，120头左右，一周吃2次，可以吃上小1年的时间。 是， 花到每次才15块钱，难道您的健康还不值得花15块钱做个投资吗？ 哎，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 其实别说15块钱了，就是100块钱，咱们现在逛趟超市啊，可能都不够，买瓶油都得80-90，买顿排骨都得50-60，就算给孩子买个薯片零食吧，都得几10块钱起步。所以呢，15块钱吃到进口的野生海参，您还在犹豫吗？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3010的刘先生订购了5套，说啊，刚换的新车，买个保险都要4000-5000块钱，汽车都要买保险，更何况是我自己的身体了。 是的，只是身体健康，别说换新车了，也许明年啊您就换房了。 对呀， 还有呢，每年带着全家人出国旅游，工作上呢永远是精神饱满，生活永远是家人的依靠，这才是我们向往的好日子。 是， 最后的一分钟了，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5940块钱的3盒进口野生海参，现在只要1999块钱，划算到每盒啊600多块钱，每头才15块钱。 是， 加油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隋唐演义》第2回，书接上文。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你好王总。 啊你好，下班了。 感冒了吧？给你纸巾， 谢谢。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乘坐知识路列车，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孙权在这儿屡战屡败，他催促周瑜赶快前来接应，周瑜来不了了，程普、鲁肃到了，鲁肃先来的，孙权率领文武是接出辕门呢、啊、不单接出辕门，当他看见鲁肃骑着马来了，孙权往道边这一站是垂手而立。鲁肃一看急忙翻身下马呀，上前施礼，主公您这是为何呀？孙权微微一笑，呵呵，子敬，孤亲自出营门来迎接，足显的功夫，说你这派头够了吧？你没看吗，我带着文武走出辕门，而且你来了我在道边上站着，您这面子够说的了吧？鲁肃一听，主公啊，魏也不见得。哎呦，孙权一愣，如此怎样才危险呢？呵呵，鲁肃微微一笑，主公，鲁肃愿主公威德加于四海，总括九州，克成帝业，是肃明书主簿，实为贤矣。要想我鲁肃露脸呢，你得承其霸业，也就是说你面南背北登基坐殿统一华夏，到那时我鲁肃才能名垂千载，那才真的露脸呢。哎呦，鲁子敬几句话说的孙权是抚掌大笑。他们来的大帐刚刚坐下，程普老将就到了，孙权当时设宴款待这二位。酒还没过三巡，有人进来回禀，说是张辽、张文远来给主公下战书。嚯，这位张将军盯得真紧啊，人家已经得到了消息，说是江东发来人马来支援孙权来了。你生力军不是到了吗？咱们该见一仗了。这孙权哪受得了，叭叭酒杯就扔了，当时率领着人马杀出辕门，把两阵队员对面曹兵阵中三员大将上手离点，下手跃进，正居中就是张辽、张文远。张辽胯下青松兽，手提板门刀，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啊。孙权阵中的太史慈越看越生气，他没等孙权传令，一磕马的飞虎颤拧长枪杀到阵上来。张辽一催马，催马舞刀迎战太史慈，两个人在阵上大战几十回合不分胜负啊。张辽手下的两员将李典、跃进不是在那儿压着阵脚呢吗？跃进左手摁住鞍桥，右手提着大刀，他探身往孙权这阵里边看，他学嘛谁呢？学嘛孙权呢？看当中间红罗伞下一匹逍遥马，马上端坐着一个人，金盔金甲， 闭目自然。越近一看，没错，正是东吴主孙权。今儿我要是给他来个突然袭击，催马过去，手起刀落，要把孙权斩喽，嘿，我和张辽将军当即就进兵了，兵取江东，就把六郡81州拿回来了，给丞相出出胸中气，以雪我们长江失败之辱。对，想着这盒跃进，啪，小斧一撞铁骨梁，俩腿一磕飞虎山，紧踹崩邓翔，他胯下的花斑豹，血溜溜溜溜溜，一声爆叫，一如电火，快似流星，一下子就闯到孙权的阵里来了。不像催马跑过来的，好像是谁呀、连人带马整个给拽在孙权阵里来一样。怎么这么快啊？孙权阵中的这些武将还没明白过味儿来呢。跃进手举大刀就劈下来，拧着眉，瞪着眼，咬着牙，咧着嘴，这刀劈得狠呐、这跃进呢、在曹操手下武将之中是非常出色的一位。跃进小个不高，打仗特别狠，只要一上阵，不死带伤啊，我要打不死你，你就把我打死，是这么一位。你这谁受得了啊？孙权当时啊想抬腿摘刀，这刀就摘不下来了。他身边有两员将，左边是宋谦，右边是贾华，这俩人这么一看，我这人怎么过来的？刀来了。两个人把手里的方天画戟往起这么一举，搭了一个十字架，想把跃进这刀给封出去。封出去了没有？没有。跃进呢，把全身的劲头都使上了，咔嚓，两杆戟当时是结为四段，让人家大刀啊把戟给砍折了。贾华和宋谦在马上这么一歪歪，差点掉下去。跃进来了个秋风扫落叶，把这大刀抡了这么个圈儿，这一刀就奔孙权来了，啪，幸亏让程普老将把他的刀给封出去，当时是两军混战呢。孙权只听身边的宋谦大叫一声，翻身落马，让跃进呢一刀由马上给劈下去了。张辽、张文远把东吴的人马杀得大败，这一下孙权败下了好几十里地，才把人马收住。折去一员大将宋谦，孙权非常难过呀。太史慈安慰他：“主公不必悲伤，我要给宋谦将军报仇。今天夜晚，您给我一哨人马，我前去劫城。” 鲁肃一听，不行不行，太史将军使不得呀， 怎么，这怎么能行啊？两军打仗，各扎营寨，您要去劫营还可以，人家合肥城城墙坚固，那怎么能打进去呢？鲁肃先生有所不知，我已经派进细作去了，我把我手下的一个亲信军校打发进城中去，我让他在城中放火，放火为号，里应外合，我要取张辽的人头给宋谦将军血恨。鲁肃怎么劝也劝不住，孙权只好答应了，给了太史慈3000人马。晚上太史慈把人马悄悄带到合肥城下，半夜二更多天，果然城中火起，一阵大乱。太史慈以为他派进去的这个细作已经得手了，他当时一声炮响往城里杀，合肥城城门大开，太史慈就杀进去了。到城里一看，哎呦，中计了。别看火光冲天，那是在那路当中点起来的一堆柴草，莫听喊声四起，那是张辽设的伏兵，人家自己在那嚷嚷呢，合着把太史慈给诓进来了。不好，他拨马就走。往哪儿走啊？只听城头上一棒铜锣响，是乱箭齐发。可怜太史慈啊，身中20几支凋零箭， 带出了合肥城。感情人家张辽啊有准备，张辽那还了得，文武双全，智谋过人呐、啊。他打败孙权之后翻回城中来，当时传令，今夜晚是马不离鞍，人不卸甲。旁边有武将还劝呢，将军，咱们打了这么个大胜仗，还不好好庆祝庆祝，干嘛人不卸甲马不离鞍呢？哎，张辽听这儿摆了摆手，列位将军，兵书上说，为武将者，勿以胜为喜，勿以败为忧啊。咱们要严防江东人马偷袭合肥。半夜太史将军派进来的那个奸细呀、啊、砰一下点了一把火，他这么一嚷嚷，他以为他这一喊火光在一起是城中大乱，没那事儿，人家纹丝儿没动。张辽立刻派人就把这奸细给抓来了，问明情由之后，当时把他给斩了。张辽就做了这番安排，把太史慈给诓进城里来了。这众将往城外这么一拜，张辽领人马追杀上来，太史慈险一险全军覆没呀，幸亏是董希贾华带领人马接应了一下，那是老将程普安排的，要没这个安排，恐怕太史将军一兵一卒也休想回到大营来了。天也亮了，他也败回大营了。哎呦，那惨呐、啊，浑身是血呀、啊！孙权立刻把太史慈将军给扶到了大帐，请军医来调治箭伤。不行了，太史将军已经是奄奄一息了。他眼含着热泪看了一看孙权，主公，我对不住主公你呀、啊、大丈夫生于乱世，当代三尺剑立不世之功，今我太史慈大志未遂，奈何死也。我没保您成其霸业是壮志未遂，大将太史慈含恨而死，死时虚岁才41呀、啊、把孙权给哭坏了，哭得孙权死去活来。我这次来取合肥，没想到啊，损兵折将，把大将太史慈和宋谦全都给搭上了，这我对得起谁呀、啊、他告诉老程普，你回到江东去，把咱们江东人马全发来，我非把合肥拿下来不可，我要和张辽一死相拼，给宋谦和太史慈将军报仇雪恨。老程普赶忙解劝，主公不能再打下去了。谋士张宏也在旁边解劝，今日合肥之败皆是主公轻敌之故啊，今后望主公且宜保重深思，咱不能这么打呀，这种无谓的牺牲一点价值都没有。哎呀，那么以你们之见，我们应该立刻撤兵江东，给太史将军和宋谦将军治理丧事。孙权没办法，只好听从张宏和程普之计，由合肥撤了兵，回到江东安葬了太史慈和宋谦。孙权这才回到南徐，差点窝囊出一场病来。您想想，自从赤壁鏖兵大败曹操之后，合着江东啊没遇上一样痛快事儿，大将命也搭上了，地方也没得过来。您想这孙权和周瑜他能不窝囊吗？所以周瑜啊才想了这么一个美人计，想索还荆州，杀死刘备，给主公孙权呢出出胸中的闷气。不光是为了出气呀、啊，真要是灭了刘备，得过来荆襄，地方也大了，粮草也多了，人马也有了，那时进兵许都，把曹操再一灭，从此天下就是孙权将军的了。这样呢，周瑜周公瑾也对得起他好友孙策孙伯符那托孤之重了。谁成想啊，美人计没使成，又中了人家诸葛亮的计了。 现在是钱也花了，精力也搭了，刘备也没扣住，荆州也没要回来，还搭上了个郡主，你说周瑜能不窝火吗？现在听说刘备携着夫人要跑，你往哪儿跑啊？只要有你家周都督三寸气在，大耳贼，你休想逃离江东啊！他立刻就把所有的水军全带出来，几乎把这大江江面都给铺满了。荆州水军发现战船了，立刻禀报军师诸葛亮，说对面有数不清的江东战舟。诸葛军师站在船头这儿，用扇子遮住了阳光，往对面看了看，轻轻一笑，把手中大扇一摆，靠岸，让这些船靠岸。往哪边靠？往荆州那边靠，能上这边来吗？哇，船一掉头就靠了岸了。船一靠岸，立刻搭票时弃舟登岸。周瑜也得到禀报了，说诸葛亮和刘备啊弃了船上了岸了。周瑜一听，好，不必惊慌，我亮他展翅难飞，他不上岸了吗？咱也上岸。周瑜带领着众将和水军就上了汉岸了。坏了，怎么了？周瑜这边都是水军呢，没有马，只有这几位将军有几匹马。老黄盖提醒周瑜，都督，咱们没有战马呀，带着这么些水军上汉岸，这能施展得开吗？哎呀，老将军，您就不必多说了，两大耳贼走得不远，我怎么也能把他追上了。他才带多少人呢？听说几百人，我这是多少人呢？以多胜少，是量他难逃啊，追吧。追了个首尾相连，眼看呐，刘备他们还真就让周瑜给追上了。周瑜问身边的军校，前面这是什么地方？启禀都督，这是黄州界首啊，感情快接近荆州了，马上加鞭，不要走了大耳贼。马上加鞭，您加鞭行啊，那些水军不行啊。周瑜这着急呀，他恨不得一把就把刘备给提了过来，急得他在凳中跺脚，赶快给我追。这瞪俩眼瞅着可就追上了。正在这时，听刀唠唠一声炮响，杀出500削刀手来。这哨人马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为首的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绿征袍，胯下赤兔兽，倒提青龙偃月刀，残眉倒竖，凤目圆睁。有个小校当即提醒周瑜，都督您看，关云长啊。周瑜定睛这么一看，果然是关羽。他就觉得自己这个头啊嗡的一下，思想一点准备都没有啊。没想到这儿有一哨伏兵，难道就这么瞪眼瞅着刘备跑了吗？追了这么半天了，近在咫尺，伸手就能把刘备捉住了，可周瑜怎么能舍得呢？现在虽有关羽拦路，我也要生擒大耳贼，我和关羽决一死战，杀退了他，我再捉刘备也不迟。周瑜想到这个，啪，用足全身力气，一拧手中枪，催马他就要过来。他转念这么一想啊，不行，俺叫着自己的名字，周瑜莽撞不得呀。你光看见关羽了，如果关羽后边要有张飞呢？我现在是孤军深入啊，自己带来的这些人只是一些水军，这么多的人呢，就是几匹战马，能打得了吗？哎呀，周瑜想到这儿，把牙一咬，还是暂且退回船上吧。他一拨马，带着人退下来，关羽从后边掩杀。跑了一段路啊，只听两声炮响，由左边杀出一哨人马来，为首的是老将黄忠，右边有一队人马，为首的是大将军魏延。猛一瞅魏延，又把周瑜给吓了一跳， 怎么回事呢？魏延那长相啊，跟关羽差不多，也是面如重草，五柳长髯呐，就是眼睛差点。关云长是凤目，魏延是大眼。可是你要不仔细瞧啊，那可不吓一跳吗？周瑜心想，这儿怎么这么多的关羽啊？他再转过脸来一看，老黄忠。别看黄忠年纪大了，那精神头比小伙子都足。这老头是金盔金甲，胯下黄骠马，背后背弓，肋下挂剑，右手提大刀，左手捻银髯。周瑜哇哇，这回可叫正了。周瑜站在老黄忠的跟前呐，可真是个娃娃。娃娃可有胆量在你家老将军的马前走上300回合？哼，就这老头的派头。周瑜心说，什么300回合？我不是不敢跟你打，我是没工夫跟你打呀。都非是你家都督不敢与你这老卒接战，都督今日军务多忙，我是改日奉陪。周瑜说完了是夺路而走啊。荆州人马从三方面包抄过来，把江东水军杀得大败，一口气儿把周瑜给赶到船上去了。周瑜到了船上，回头这么一看呢，哎呦，在远处山顶上停着好多车仗，前面呢有2把大椅，刘备刘玄德和夫人孙尚香是并肩而坐，坐在山头那儿看热闹呢。周瑜一瞧，你说这斗气儿不斗气儿？这还不算斗气儿呢，哇，荆州人马像潮涌般的涌过来了，往江边一站，是齐声呐喊呐，喊什么呀？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哎呦，把周瑜羞臊的无地自容了。虽然荆州军校只喊了2句话呀，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可是这2句话把江东大都督周瑜周公瑾给奚落挖苦坏了，别让人家指着鼻子骂一通还难过呢。是周瑜顿时想起，我这是给我主孙权出的什么主意？一计不成又失二计，每个计策是连连落空，我还有何面目回江东见我主孙权与江东父老？气杀我也！周瑜大叫一声，口吐鲜血，金疮迸发，躺倒在船头。这金疮迸发是怎么回事？周瑜取南郡的时候不是中了曹仁的计了吗？他偷袭南郡，一进城叫人家给射了一箭，箭中左肋，那个箭头上有毒。当时医官就说了，说是这个伤不好好，特别请都督您注意，千万别生气。一生气这伤口一蹦开是越来越厉害，如果不生气呢，等伤口封死100天就能彻底痊愈。今儿个周瑜这一暴怒，伤势又发作了。虽然说周瑜气性大点啊，可是这事儿搁谁身上也受不了，这玩意儿跟下棋一样，对方总别着你的马腿，你是怎么走怎么别扭。人家诸葛亮安排的太周密了，诸葛军师预见到了，这不是来到年关了吗？主公刘备和郡主孙尚香该回荆州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打竹板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传奇书场真经典，帝王将相古今谈，文人墨客有一篇。

孙权要拜程普为大帅，领人马进兵荆州，是兴兵血恨。旁边的谋士张昭一看，哎，且慢，主公，这兵可兴不得呀。子布，你有何话讲？ 主公啊，自从赤壁大战之后，我江东无一日安宁啊。主公领人马去打合肥，折兵损将，都督不幸在南郡带伤，现在您又要起兵兵发荆州，您可要知道，曹操日夜想报赤壁之仇。他虽然在赤壁大败，可是他元气未伤啊，经常扬言兵取我江东雪三江之恨。那么他为什么没来呢？他唯恐孙刘两家同心呢，所以他未敢轻举妄动。如果主公今日您一时之气愤，把人马发到荆襄，这就说明我们孙刘两家在自相并吞呐。曹操呢，他必然是乘虚而入，到那时我江东危矣，主公不可不察呀。旁边谋士顾雍点头啊，张先生说的太对了。主公啊，您要想一想，在咱江东这儿能够保证没有许都的奸细吗？如果我们孙刘两家不睦，那么曹操必然使人勾结刘备，刘备惧怕咱们东吴，他一定要去投曹操，要这么一来，我江南从此无安宁之日啊。哎呀，袁谭，那么让你这么一说，我该当怎么办呢？为今之计呀，主公，不如您派人到许都去，表刘备为荆州牧，让曹操知道我们孙刘两家不单继续联合，而且还结了亲。曹操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他就再也不敢加兵于东南了，他这仇算报不了了。这样呢，也就使刘备不怨恨主公您了。然后咱们用心腹，使反间之计，让曹操和刘备相互攻击，我江东乘隙而入，思维得耳，这才是上策呢。现在您不能啊把刘备逼得太急了，您把他逼急了，他就跑到曹操那边去了，等着多会儿刘备跟曹操打起来，咱们钻个空子，不是荆州就得过来了吗？回过头来咱再灭曹操，这样一来可比您现在发兵取荆州强多了。孙权一听，上策，子布和袁谭说的是句句在理呀。那么你们看，可以谁为使到许都上表呢？派谁去送这个表彰去啊？顾雍一笑，主公，咱们这会儿有一位能人呐，此人深受曹操之敬慕啊。孙权一听，什么？我这儿有人曹操敬慕，这什么意思？难道他是曹操的人？非也，不是，还是您的人。不过曹操啊很尊重这人。谁呀？华歆。孙权也笑，华歆乃我之心腹，那不假，您就派他去吧。曹操啊喜欢这个人，他爱看他。俗话说呀，华歆长了一个上人见喜的脑袋，功夫不大把华歆先生请来了，表彰写好了，派华歆连夜送往许都。华歆带着这表彰打马扬鞭来到了许都，到丞相府一递这个表彰，表彰不得递个皇帝吗？怎么先得递到丞相府呢？早就这规矩了，皇帝那已经是牌位了。可是到丞相府一打听啊，曹操不在许都。哟，华歆愣了，那么合着这趟我白来了？请问丞相现在何处啊？门上的人告诉他说，丞相现在在邺郡，漳河畔之铜雀台已经竣工，曹丞相在铜雀台上是大宴文武。哦，华歆听得这会儿多谢了，他打马扬鞭奔邺郡，到铜雀台 来投递表彰。曹操真在铜雀台呢，果然在这儿。这位曹丞相自从赤壁战败之后，他是常想报仇啊，可是孙刘联盟，曹丞相不敢轻易进兵。这次铜雀台一进攻，曹操就把所有的文武都带着叶军来了，大宴文武群臣于铜雀台上。曹操身着戎装，居中而坐，头戴嵌宝金冠，身穿绿色锦袍，腰横玉带，足下朱履。铜雀台是正临漳河呀，中央叫铜雀台，左边一座台叫玉龙台，右边一座台叫金凤台，各高十丈，上横二桥相通，整个的铜雀台是千门万户，金碧交辉，比当年秦始皇修的那阿房宫啊还阔气还奢侈啊。这个古代诸侯啊感情讲究修台，你像什么鹿台、金台、摘星台啊，凤台、琴台、铜雀台，这台不是秃了光机就那么台子，台上盖着多少房子呢，楼台殿阁吗？多穷的诸侯也得修台，实在穷的没辙了，修那么小土台，反正得有个台啊。土木之功不可擅动啊，你看着修个台没什么，就这铜雀台，台上金碧辉煌，台下白骨如山呐。有的那个帝王为修一座台呀，逼得黎民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啊。台基呀，几乎都是用白骨垫起来的。他们是光顾欢乐了，哪管百姓之死活呀？曹操也是一样。曹操今天在铜雀台这儿大宴文武啊，要搞点游戏，是一祝酒兴。怎么个游戏法子呢？曹操让曹家众将全都穿上红色战袍，让外姓的那些将军呢都穿上绿色战袍。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曹操吩咐叫人在这树上挂起一件锦袍来，是蜀锦做的。这锦袍啊相当漂亮，往那树枝上这么一拴，在锦袍旁边立了一个箭靶子，三丈多高，上边一红月光。曹操说，不论哪员大将，如果在百步之外箭中红心，我就把这件锦袍赐予他，可这一箭要射不中呢，我就要罚。众武将一愣，心说怎么个罚法呢？曹操用手端起个杯子来，发凉水一杯，哇、哦、大伙一听全笑了。哦，射中了赏锦袍，射不中喝杯凉水，嗨，顶大闹两天肚那算什么呀，哪个先来走马开弓。这话音还没落呢，有打穿红袍曹家将领之中飞出一匹战马来，呵，马上坐着一小孩，年纪也就在十五六岁，真是人如猛虎，马似欢龙啊。这小孩骑马到铜雀台前，哇，先走马三趟，手提弯弓。大伙一看说谁呀、啊、曹操手捻长须，定睛一看，哈哈哈哈笑，此乃我曹家之千里驹，感情正是小将曹休。别看这小孩年纪不大，武功可出众啊，带我来取锦袍。说着曹休小将一拨马，啪，百步外弓弦响出，啪，箭中红心。嚯，当时台下金鼓大作，文武一起鼓掌给小将喝彩。曹休催马过去就要伸手摘袍，我射中了。他还没等把这袍摘下来呢，只听有人喊了一声，慢来慢来，此袍该我外姓所有。话言未了， 穿绿袍的那些将佐中飞出一员大将，正是文聘。文聘走马一合，一抬手，嘡，一箭飞出，也正中红心呐、啊。文聘就过来了。文聘比曹休个儿高啊，他站在这马凳上就摘这袍，曹休跟他抢还够不着，大伙儿这笑啊。就在这时，有人说话了：“哎，慢来，慢来，文聘，你这一箭并不出奇，看我的！”曹休和文聘往旁边这么一带马，回头一看，原来是大将曹洪。曹洪撒马过来，待我背射一箭。你们那么正着开弓射呀，不算新鲜。瞧我这手的，他啪一下来了个苏秦背箭，把两手往后这么一背，反扯弓弦，嘡噔，啪，嘿，这箭射的俏，整射的曹休和文聘那两箭的正居中。曹洪的箭刚射出去，大将张合过来了，我再给你们添上一箭吧，啪，好吗？四支箭都多在这红心里了。那么这袍应该归谁呀、啊、夏侯渊急了，归谁呀、啊、还得归我曹家。说着他一抬手，他把他这箭射出去，整射的那四支箭的正中间，好，上边来了个五福图。甭说百步外走马射箭呢，你就是站在那靶子跟前，用那箭呢一颗一颗的往上多，也不见得能多出这么个图案来。几员将争着抢这个袍，大将徐晃撒马过来了：“你们都不必抢了，箭射红心有什么出奇的？带我来取袍吧！”说着，他一拨马，哗，马到百步外，只见徐晃一回身，唰，弓弦传出金石声，这支箭嗖就飞出来了，本儿，整射的那挂袍那树枝上。把树枝射断，那箭锦袍砰落下来了。徐晃往前一催马，那马像一团风似的到了跟前，唰，他把这锦袍就接到手里了，唰啦往身上这么一披，是仰面大笑。你瞧这俏皮劲儿，箭射锦袍，袍不落地，真有出手的呀。徐晃刚一乐呀，徐楚急了：“此袍应属我有。”嗯，徐晃这么一回头，只见徐楚撒马就过来了。过来干嘛？他不射箭，他抢人这袍。徐晃一瞧，哎，你怎么这样啊？这是我用箭射下来的，有本领你也射呀，射不下来来抢现成的呀，算了吧。徐楚将军，上台下喝凉水去吧。徐楚这气，什么？你披锦袍我喝凉水啊？没听说，你拿过来吧。他真抢，徐晃急了，举起手中弓，啪，狠狠抽了徐楚一下子。当然也不能往他脸上抽，整打在徐楚的左肩头上，那弓抽一下子也挺疼的呀，而且没穿甲，就是一件战袍，呵，打的徐楚一咧嘴：“我来抢袍跟你闹着玩，你怎么真下手啊？”磕刀啊，砰，他往前一催马，一下子就把徐晃给抱住了。徐晃把弓也扔了，这两个人叽里咕噜由打鞍桥上摔下来。你也抢我也夺，这锦袍气得咔嚓死了哗啦，好吗？打胳膊合适了？怎么了？全成铺颤了。撕的那声倒挺好听，呲呲的。这时台上台下的人全愣了，开始啊还猛鼓掌呢，有人把手心都拍红了。打鼓助威的那鼓都换了三面了，都给逮破了，敲锣的锣碎了好几面，喊声一阵比一阵高啊，喝彩的叫好的，还有充当拉拉队的，这不是挺高兴的个事儿吗？特别是徐晃和徐楚两个人一抢这袍，大家觉得更可笑。现在怎么愣了呢？哎呦，这俩都翻脸了，这怎么办呢？曹操赶忙从座位上站起来了：“慢来慢来慢来，众将赶快过去截拳。”哗，众将全都过来了，费了好大力气才把这二位给拉开。曹操吩咐：“来来来，请到台上来。” 把徐晃徐楚给叫台上来。徐晃凝眉瞪眼，徐楚咬牙切齿，看样子俩人谁也没服。曹操乐了，哈哈哈 哈，二位将军，哎，这又何必呢？我与诸公在这大宴铜雀台，为什么设战袍啊？不过是个小小游戏而已，何必如此认真呢？我主要是想看一看列公之剑术，一个个称得起是剑术出奇呀！一剑锦袍何足挂齿，二位将军莫伤和气。来呀，各家武将每人赐蜀锦一匹。射箭的也给，不射箭的也给。众武将拱手称谢，多谢丞相，不足一论。来来来，酒宴摆下。铜雀台上传杯换盏，觥筹交错，文武众将轮次把盏呢。曹操看了看着身边的文官，列位先生，方才众武将以骑射为乐，足显威勇啊，公等皆饱学之士，今日登此铜雀台，何不尽家仗以济一时之盛世？诸位写点诗词歌赋吧，以纪念今日之盛会啊。文官起身称谢。文官中有王朗、钟繇、王粲、陈琳，他们当时吩咐笔砚伺候，笔墨摆过来了。众文官奋笔疾书，有写诗的，有画画的。那诗章之中的内容呢，都是称颂曹操功德的，说他功德巍巍，何当受命啊？什么意思？说您曹丞相的功劳太大了，您做这个丞相都委屈了您的才华，您应该呀，当皇帝。这叫何当受命啊！曹操看完了乐了，哇哈哈！诸公佳作，过于夸奖我了。孤本于陋，实举孝廉。后知天下大乱，我住精舍于桥东50里，准备春夏读书，秋冬涉猎，以待天下清平，方出世耳。说你们诸位太夸奖我了，我没有多大的本事，我这个人很愚笨。开始的时候我中了孝廉，打算做个文官，后来呢天下大乱了，我就在我的家乡不远的地方盖了这么一栋房子，我准备在这屋子里这么一待，春天和夏天好好在那儿读书，到了秋冬我出来打猎，等天下太平喽，我再出仕做官。可是不意朝廷征孤为典军校尉，遂更其意，专欲为国家讨贼立功，图死后得题盗墓，故征袭将军曹侯之墓，平生愿足矣。我开始想从事文墨，没想到后来朝廷把我征得为典军校尉，我把我原来的那个主意就改变了，我就为国家是讨贼立功啊，我就想着等死后啊，在我的坟前立一桶碑，写这么几个字：大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我这个平生大愿就算足了。老夫出世以来，讨董卓缴黄金，除袁术破吕布灭袁绍定刘表随平天下，身为宰相，人臣之贵以及有负何望哉？我出世以来就办了这么些个事儿，所以才平定了北方。我已经当了当朝宰相了，够高贵的了，我还有别的奢望吗？没有了。如果国家无辜一人，现在这国家要没有我呀，正不知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在每次讲之前给大家再读一遍，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是寒热，和喜怒而安居处，结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辟邪不治，长生久世啊。那么我们最后这一句如是则辟邪不治，长生久世说了什么啊？说的是结果啊，前边叫功课啊，后边哎，如是则辟邪不治，长生久世说的是结果。说哪两个结果呢啊？这个结果一，辟邪不治，那说的什么？说的是健康，是吧？你练好了内功啊，病邪不会入侵，那不会入侵你就是健康了呗，是不是啊？这是一个逗点啊。后边一句呢，长生久世，那就甭说了啊，长寿啊啊。所以这句就告诉他，你如果前面这个都做到了，那你可以获得啊丰硕的果实。第一，你健康；第二，你可以长寿。最后的一句话，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我们呢？啊，我们说说具体的啊，如是啊，如果你这样啊，这意思，从表面上自己，如果呢，在深处啊，来说说这个是字儿。啊，这个如字儿我们啊很清楚了啊，如果你做到了啊，就会怎么样啊，不得病长寿。这个是字呢啊，那么其中深层次的意义啊，就大家都知道是非啊，那么是就当正确讲，那么非当错误讲，那么连起来如是，这里边就有深层次含义了。什么含义呢啊？那就是你去做啊，你必须得做对了，是不是啊？你做对了，你做准了啊，你坚持做了，你才会啊。不像我们有些朋友说，我泡脚了，我推肚子了，啊，这个你听完这个你就明白了啊。而且告诉大家，这个长啊，这个养生绝非是一种啊，将来我们要结合着啊，古代的养生就是内经说的啊，我们再结合现代健康四大基石啊，是怎么讲的啊。内经讲六个方面啊，我们现在讲的是四个方面，现代啊，这些啊，我想咱们串起来啊，那么对于这个养生这一词理解的啊更加全面，更加系统啊，更加透彻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了，从这句话来讲什么含义啊，就是你练好了内功。什么叫内功？就是基础啊。你想健康吗？我想健康。我想长寿吗？我想长寿。好了，你把这啊六项啊，这功课呗，六个方面的功课，那你把它啊做准了，做对了啊，坚持做啊，就是内因基础你做好了以后，才就是则啊，这后边有个则，则什么？辟邪不治，辟啊啊，是辟啊，是辟啊，啊这意思吧，是吧？一个立人是吧？辟是当什么讲呢？叫躲，是不是啊？啊，当躲讲，啊，躲开，是不是啊？躲开什么？躲开邪，什么邪啊？在自然界当中。啊，就威胁，一句话就威胁我们健康的，都把它称为邪，就这个啊，这就清楚了。如果你把这个内功练好了， 啊，就应了这句话。哪句话呀？就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啊，邪之所凑，这其气必虚。这不就是一个内吗？啊，一个外吗？叫内因是基础，外因是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导火索。啊，有人没认识到，想省去这个重要的基础，想图省事儿，啊，其实不然，对不对？大家去看病，看了什么病啊？治标。你又想彻底想好，还得需要在内功，在这个基础啊，这个功课你要下功夫，否则就会出现两种常见的现象。那么一是什么？就是嫩倒了葫芦飘起来。它治呢是针对你的疾病或者针对你的症状而言，它并不针对是吧你发病的这个原因缘由。缘由是什么？这个讲得很清楚了，是不是啊？你治病不会从六个方面啊，用六个方面去给你治啊，那肯定那是本，那就是本。你这个本是吧，那就很多的工作就需要你自己，这不就清楚了吗？而不是需要大夫啊，调你的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大夫能跟着你吗？哦，你正在发怒，哎，你不要发怒，可能吗？不可能，是不是？不可能。所以治往往啊标多事少啊，在中医啊有时候采取啊标本兼治。我看现在啊也是啊，有些中医现在也改了啊，为了快嘛，是吧，也都是照着标上治，也缺乏啊通过这种现象症状啊来顺瓜摸藤找这个病根啊，来达到一个标本兼治啊。这慢慢的中医传统的这种思想啊，这种啊医术就慢慢淡化了啊。所以我们说的啊，这是一个啊，你不去这样做，你就会出现一种现象，摁倒了葫芦飘起来，它没有从根上嘛啊。你表现的症状啊，这些病啊，事实上内在的出现了问题，是吧？内在的根没有拔掉，哎，所以它有时候表现啊。你不说你肝你调好了啊，你没有从根上调啊，你可能就从眼上发了，是吧？肝开窍于目，你没有把肝调好了，哎，你把眼睛去，哎，可能见效了，但是筋又出现问题，为什么呢？肝主筋呢，啊，这就叫嫩倒了葫芦飘起来。这是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吧？那么二一个现象，哎，出现什么？出现病情反复，啊，时轻时重。要说吃点药啊，好像就好些，是吧？不吃药呢，又厉害点，是不是这样情况？哦，很多人一说对，哎，你说这两种现象我都有，这回你就找到根了。哦，为什么您会出现这两种现象？啊，这回您就算听明白了，啊，是这样的，你在吃药过程当中，如果吃了还不对路的药，那行了，那还可能使你病情加重，衍生其他的啊疾病和症状，甚至也可能导致死亡。啊，就是我们常说的，是吧？吃药吃出来的病，啊，大夫治病治出来的病，啊，这个占多少？最起码占7%，可怕不可怕？7%啊，这个数字可不小，是吧？本身我们要吃药想好病，本身我们找大夫啊，我们要健康，是吧？没想到怎么样啊？相反了啊，这叫医源性疾病，这叫药源性疾病啊。这是说长期吃药还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啊，我想这样解释就清楚了，是吧？大家呢可以回头看看 我们许多人走过来的路啊，反思一下啊，是不是这样的现象啊，就是我说的这现象啊，是不是这样的规律。所以通过这个我们讲，咱们就认识了哦，人怎么去做是吧，我们就能获得健康。我们怎么去做才能达到啊这个长寿这个目标。哎，从你的思维，从你的认识是吧，你这个线条就清楚了。你清楚了，我们好几天讲的这些内容就算没有白费口舌。就这样的道理，这样的规律，在我们中国2000多年前我们的前人就已经非常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给我们后人交代清楚了，已经指出了一条明路。但是或者只是我们无知，我们愚钝，我们不清楚，我们不明白，为此我们吃了许多苦头，走了不该走的弯路。现在好了，我们正在觉醒是吧，睡狮已经醒了。希望所有的中华儿女都要睁开眼啊，看看我们现在所走的路正确与否，有没有偏误啊，及时的把它校对好。我们希望所有的人踏上一条健康长寿之路。可以说呀，把这个后一段啊，这是呢正是果实这一块，是不是啊，前面说了很多你该做的事儿啊，我们结果要达到什么结果是吧，这是最亮彩的事儿。哎，那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吧，你想得什么，哎，这不春天了吗，您就赶紧啊，随着季节，什么随着季节，春播呀，春种啊是吧，随着我们讲四时，哎，春天，春天我们该做什么，我们注意什么，哎，我们会在这个啊下一阶段给大家交代的清清楚。比如说我们谈到了我们对身体三礼，那哪三礼呢，我们说了第一要学会护理啊，第二啊要掌握呢调理，那个理是什么理，那个理就是智理。那么三个理前边啊两个理是归属于养生的范畴啊，这个我们得明确。那么说呢，这我们又做好了前边两个理，就是对我们比喻嘛啊，人就是一部机器，好，我们这部机器经常得去护理啊，去调理，那么说呢啊，在修理的机会就大大减少了啊，所以说啊，我们要什么呢，我们要不断的啊给我们的健康要加餐，要给生命要加动力，要给我们身体加固防护栏啊，这就是我们护理和调理的基本内容。我们做到了，我们就会体力增强，信心百倍，精力旺盛啊，去实现我们伟大的理想和目标。否则呢，否则就会力不从心，无法去顺利的去精神饱满的去完成我们啊这些工作啊，完全可能因为健康的原因会怎么样呢，会半途而废，夭折了啊，身体顶不住，是不是。所以在我们现实当中啊，我们看到了多少例英年早逝，使人感到非常的可惜可怜可悲啊，不论对国家也好，对家庭也好，对自己都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损失啊。只有我们去重视啊养生，去重视预防，重视保健这块，什么啊， 这块就是我们所常说的责任田啊，这块说的是责任田。如果我们认真的去啊耕耘我们这责任田，我们把身体呵护的是吧，阴阳调，是不是啊，阴阳调啊，阴阳平衡吧，啊啊，阴平阳秘，精神乃至。如果我们不去啊耕耘这七分，是吧，你不走这条路，那就是另一条路。另一条路什么，就是治理。那治理是什么意思呢，你自理，你自己不是医生，你没法治啊，你只能啊靠医院，靠医生啊，靠输液，靠吃药，靠手术来治理啊。这里边就存在着一个主动和被动啊，你主动去耕耘你这七分的责任田，那你就避免了三靠啊。那么你主动去护理调理，你这就啊掌握了自己的健康的主动权，不论对你的生命，对你的健康，哎，你就要负起责任来了。说半天呢，说的就很清楚了，是摆在我们人每个人面前，就是两条路。这一分析就十分清楚了，就是两条路啊。这两条路，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啊，一个是护理调理，一个是治理。治理什么意思啊？我们现在到医院啊，很多的方法，绝大多数都是什么，都针对你的疾病，针对你的症状，采取了什么是吧，强制压制啊。你血压高吗？啊，我高血压，好吧，这是降压药，对吧，哎，你这降压药啊，你要常吃。什么叫常吃？常吃什么意思啊？有人说听不懂啊，我来告诉大家啊，每天的血压要靠药物给它压，吃下去血压就降了，降一会儿啊还要两顿三顿，待会儿还得去压去，哎，才能再降。大家说是不是这个治字现在存在啊，相当大部分就针对你的疾病，针对你症状采取了强制和压制啊。血糖是不是这样？也是这样。失眠是不是这样？也是这样啊。安定来半片，哎呦挺管事儿，不管事儿了，没压住哦，一片没压住，压力波两片，然后安定压不住了，好，换劲儿大了。大夫说给你换点好的。什么叫好的？是不是啊，自己去琢磨去。输了安定啊，我们北京有个女士嘛啊，她得靠多大的压力才能睡上两三个小时？她得靠16片的输了安定啊。知道的是哦，她的失眠很严重。不知道啊，你想自杀呀？是不是？不是的啊，产生了抗药性，产生了耐药性，这就是治啊，这就是治。所以出现了啊药源性的疾病，出现了医源性的疾病，是怎么诞生的啊？就我们主动地放弃了我们的责任田啊，我们这部机器啊，我们只管开，我们不管维护，不管修啊，开不动了，开坏了，走，拉走，120拉走，拉到哪儿？医院去修理。不是说你这个健康到那儿什么都能给你修理好啊，有的破损磨损的你维护的不好，完了机器啊那些件磨损了换呗，有的没有和换不成，那就完，你这部机器就报废了。所以说我们在了解内经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要得出点什么收获啊，所以我们跟大家啊分析分析啊，我们看到了我们摆在面前的就是两条路啊，就是前人已经给我们指出了这条路啊，可是我们至今我们有些人不知道什么叫养生啊，一个产品啊，这就叫养生， 啊，吃这个好，呜、哦、哗都吃这个，这叫养生。啊，今天你啊，你听了这个养生，哦，你明白了，哦，养生不是那么简单，哦，养生啊，从2000多年前，哎，就我们规定了六个方面，是吧，都要呵护到位，哦，这叫养生，哦，不是一个产品就养生，哦，吃这个就养生，不是的。啊，所以说很多人听了这节目以后，啊，有一种啊如梦初醒这种感觉。哎呀，没人讲过那么清楚啊，哦，这叫养生，哎，是吧，把这个认识重新定位了啊，从此我们明白了什么叫养生啊，这是我们说的啊，这个养生这两条路这个意义还得跟大家，我们刚都说了啊，这意义啊，我们只是说了一方面，是吧，那个是啊，养生是预防是保健这个含义啊，你是主动权，你对自己健康的负责任啊，在我们没有防范和防范不到位的时候，有漏洞的时候，然后我们才采取是吧治理，应该是这样的啊，这样就把我们对待我们身体啊就认识的处理的叫全方位啊，你遇见突发的意外的你就需要治理啊，所以调理不能啊整个包含我们身体的一些疾病啊，不能全包括，哎，还留有三分的是不是治理，那么治理这一块就属于一些意外的传染的突发的啊，属于这块，哎，这个我们就把它啊就解释完全了啊，那就是在保证你七分啊去预防着，哎，是有疏漏偶尔疏漏或者意外的，哎，我们才去治理，现在的问题不是这样的，是荒废了自己的责任田，不管大小病不管轻重什么性质的病我们都去采取治理，这叫一条道走到黑啊，有这样的人啊，一条道走到黑，你想想是吧，十分田啊你荒废了七分的啊，你就等着有病的时候靠这三分，他就不明白这三分能解决你健康吗，不会的啊，健康得需要什么呢，是吧，得需要你五脏得和，气血得和，阴阳得平，得需要你在饮食上在精神上在运动上，哎呀太麻烦了是不是，这太麻烦没时间啊，顾不上啊，是不是啊，那有个病之后不是吃两片药，哎，马上头疼，吃两片，哎，减轻了，没错，是真的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吗，你看，所以大家从这个我们讲谈这个养生，我们要结合我们现代人的认识观念以及做法，那我们去想一想看看我们自己的认识还有哪些差距啊，这样呢就使我们给自己对健康对生命有一个明确的定位，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好，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5，电话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你说这个鬼没人信不是？ 嗯， 还不能完全这么说。 怎么？ 还是有的人他信这套。 哦，还有人信。 哎，有的人就怕鬼。 哦，怕鬼 啊。有的人你看他走黑道他害怕，他就唱。哎， 害怕干嘛还唱啊？ 为壮胆子。 哦，拿着唱啊，壮胆子。 哎，在这路唱啊也成不了艺术家。 嗯， 他因为什么呢？他唱出来怎么也不是味儿。 哦， 走黑道啊，一看没灯， 嗯， 接着就害怕。 嗯， 这又没灯啊。 这是干什么呢？ 拿手啊，指着木糊了。 干嘛？ 恐怕有鬼拉住他呀。你想这唱出来能好听吗？ 啊，这还要唱？ 要唱 啊。 嗯，壮胆子吗？ 杨云辉做公园。前面有人吗？有人说话，要不然我拿砖头砍你啊。 哎呦，他这么一嚷啊， 嗯， 民警过来了。 哦， 怎么回事啊？ 嗯，可了不得，有鬼了。这话都说不利落了。 有鬼？ 嗯， 怎么样？ 这细高条挺高高站那儿直晃悠。 这民警一听也奇怪啊。 是啊， 哪有这事？ 嗯， 拿手电一照， 嗯， 你看看是什么。 嗯， 他一看他也乐了。 嗯，哟，什么呀？ 电线杆子。 哎呦，这点胆子 啊。这个爱唱的人呢， 啊 有的唱得好， 那是 啊，业余演员， 那是他爱好啊， 爱好艺术。 哎， 真能唱好了。 是啊， 可是分什么时候唱 啊？ 业余演员就得在业余时间研究。 当然了， 你在工作时间不能唱。 那不能唱， 一边工作一边唱， 那好吗？ 工作准出毛病， 那分散精神呢。 啊，还有的人太爱唱了。 哦， 见什么唱什么。 什么？ 这种叫什么？戏迷。 戏迷呀。 啊 哎，这他也不然入了迷，那唱的还好呢。 那也不见得 啊。怎么 入了迷就能唱好了 啊？ 你看过人家专业演员在马路上唱吗？ 嗯，没看见过。 还是吗？ 嗯， 人家唱哪出学哪出啊，一出一出的唱啊。 那是 啊，唱戏词啊。 那么 戏迷不是这样？ 戏迷怎么样？ 他是生活呀。 哦， 生活戏剧化。 哎呦， 他平常的生活都是戏。 是啊， 你看咱们要见面说话吧。 嗯， 哦，关先生， 哎， 好久没见啊。 可不是吗？ 身体好啊。 哎，好， 没事儿到我那儿玩去。 好好好 啊。 哎， 再见 再见。 是这样吧？ 是啊。 戏迷就不是了。 他怎么样？ 他冲你唱啊。 唱 是这样啊。顾先生，一向委会别来无恙啊。 嗯， 嘿嘿，少费了。 这好吗？ 走了。 神经病啊。 就是戏迷。我们街坊住着一家。 哦， 老夫妻两个都戏迷。 老夫妻俩都是戏迷 啊，整天老唱。 哎呦呵， 有时候我们回去很晚。 嗯， 12点多了，一听他那还没散戏呢。 哦， 早晨起来，我们刚起来，他那又开台了。 好嘛，要接上了。 嗯 嗯， 见什么唱什么， 也是生活戏剧化。 哎，有一天早晨起来， 嗯， 我端着脸盆。 哦， 我说放点水洗脸吧。 知道。 走到窗户外头一听啊， 嗯， 唱上了。 唱的是什么戏呀？ 什么戏啊？ 嗯， 商量吃饭。 啊，商量吃饭也唱。 哎，老夫妻那称呼都特别。 怎么称呼？ 老头管老婆叫妈妈， 妈妈； 老婆管老头叫姥姥。 这我这什么辈儿啊？这 戏词啊。 嗯， 老头说了：“啊，妈妈，真是你。” 老去什么烦呐、老太太说了， 啊，要老你我儿老吃炸酱捞面吧。 好，这炸酱捞面你这吃还唱干什么？ 是啊，干嘛那么嚷啊？ 对呀、 老头说了，拿来，拿钱来，我去买面呢。这钱嘛，惭愧了我。 惭愧是什么？ 就是没钱了。哦，没钱呐。老头一听难过了，不好了， 怎么掉起板来了？ 我一想，我先别放水去了，我听戏吧。什么戏我都听过，唯独这炸酱面没听过。 讲特别嘛。 哎，真唱起来了。 什么词儿？ 据说要吃炸酱面，怎奈手中无有钱，阎王抓切面铺啊，空旷。 这还一箩呢， 哪儿？我把脸盆掉地下了。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I'm coming home, I've done my time. Now I've got to know what is and isn't mine. If you receive my letter telling you I'd soon be free, then you'll know just what to do if you que será, será. What will be, will be. When I grew up and fell in love, I asked my lover what lies ahead. Will we have rainbows day after day? Guess what my lover said.The future's not ours to see. Que será, será. What will be, will be. Now I have children of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Silent night, holy night, all is calm, all is bright, round yon virgin mother and child, tender and mild, sleep in heavenly peace, sleep in heavenly peace. Silent night, holy night, shepherds quake at the sight, glorious streams from heaven afar, heavenly hosts sing hallelujah, Christ the Savior is born, Christ the Savior. Should o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never brought to mind? Should o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old lingsign?Yet for auld lang syne, we too have paddled in the stream from morning sun till dine, but seas between us broad have roared since old lang syne. For old lang syne, my dear, for old lang syne, we'll take a cup of kindness yet for old lang syne.

那瞧我干什么？你乐什么？你对他这样是可乐吗？ 这有什么可乐的？ 你喝醉了啊？ 人家倒喝醉了，我就这样。今儿我在马路上躺会儿， 怎么了？就躺下了？ 马路上躺着。 人家刚才快起来吧，来车了。 哎，躲开吧。什么车？ 什么车得躲开啊？ 骑车的来了。 嗯， 自行车不躲。 哦，不躲。 让他往这儿来。 哦，让这压过去。人家能压他妈一拨把躲开了。 嗯， 又来个三轮车。 嗯， 快起来，三轮车来了。 哎，三轮车不躲。 哦，也不躲。 让他往这儿来。 也是压过去。一会儿又来个汽车。 汽车不躲。 也不躲。 让他往这儿来。 好嘛，消防队的汽车。 哎，不躲。先躲一会儿。 哎，我这怎么躲开了？ 救火汽车碰了白碰啊。 这是醉了吗？ 装蒜呢。 不是嘴装着玩呢。 真喝醉了的人不这样 啊。真喝醉了怎么样？ 真喝醉人呢、啊、怕人说他醉了。 啊，怕说醉了。 是的，常喝醉的人都会吹牛。 嗯，会吹牛啊？ 他逞能吗？没那么大酒量，非喝吗？ 啊，是啊。 你说的酒量小的不愿意了 啊？ 你说的醉了更不愿意了。你可别喝了，你有点醉了。 哎， 谁醉了？我喝醉了吗？咱俩再碰三杯。 哦，还碰杯呢？ 有时候俩醉鬼碰一块有意思了 啊？怎么？ 醉吹？ 那好嘛，看谁吹得大。 那一听三杯呀、啊， 三杯干什么？ 嗯， 你甭管他碰。咱们俩来 啊， 咱俩一对一瓶的喝，来两瓶。 这个还要呢？ 你说你没醉 啊？ 你说话舌头都短了。 嗯，你这舌头也不长了。 你说你没醉？ 嗯， 你来这个 啊？对，怎么样？ 拿出一手电筒来 啊， 往桌上一搁，一摁电门， 嗯。 他不一道光，他不起了一个光柱吗？ 是啊， 你听这话醉了没有？ 我说什么？ 人说没醉。来，你分我这柱子爬上去， 爬上去，那能爬上去吗？ 是啊， 那个一听也不含糊。 哦， 这算了什么？是别来这一套，我懂。 嗯， 我爬上去。我爬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我是你的人。